接下来是属于我的时间了，也是属于你们的时间，你们要跟我一起嗨吗？ 是真心喜欢我 Sexy Music。